完全脸盲，当每颗星星 男子汉，晚上

决定了，是不是我们都太习惯了，所以爱被交 少能从头来一遍，也可以用另一种

解相同的伴。 听到的是来自于曾沛慈的《偏爱》，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曾沛慈《我爱你》。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下个小时周笔畅将会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失去的那些风景，至少伴。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七集七首歌，发现时间的秘密，一次前进路途中的回头，一次只保留歌名的重命名计划。 Not Typical 音乐人周笔畅以重命名之态度做客中歌榜，从不循规蹈矩，只做有趣音乐。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欢迎到的是 Not Typical 音乐人周笔畅，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周笔畅。 这一次带来个人第十张专辑，叫做《重命名 Renamed》。其实对每个歌手来说，第十张专辑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这么一张专辑啊。 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没有太去数过到底是第几张。对， 既然叫重命名 Renamed 的，这七首歌也是旧貌换新颜。 对对对， 虽然是之前的老歌，但是我们听上去是新的感觉。 对，那也是自己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最初的想法吧。对，然后就是希望将以前可能大家然后喜欢的一些歌，然后去改头换面一下，然后因为可能有些歌然后真的也是有十几年的。对，所以那现在在听，然后就是现在因为其实一直音乐也一直都在变化，然后所以用现在比较现代一点的方式，然后去做以前的东西，然后也让它有一个不同的面貌，然后去跟大家见面了。 这张专辑第一首亮相主打就是《无人岛》，也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发。这首歌可以追溯到12年前，就是06年刚才说到的 《 谁动了我的琴弦》专辑。所以这首歌做第一主打，是不是也想从那个源头开始？ 因为其实这首歌在那个时候来说，然后也算是一首比较动感的歌曲了。 对， 然后因为是对比较 disco 一点的。 对， 那现在的话，然后可能去掉了 disco 一点的东西，然后会加入更多电子的元素在里面。对，然后让它可能更现代一点的感觉吧。对， 好，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无人岛》。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的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你的心事我全都明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无人岛》来自于周笔畅全新专辑《Rename》的重命名。 嗯， 这首歌在12年前出现的时候，也是你第一张专辑的潮流担当， 哦、 disco 舞曲的风格。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更加新的包装，可能电子元素啊，还有那种loop 的感觉也是贯穿始终。嗯，这一次专辑当中票选的七首歌是你内心当中的 top 7吗？ 对于我来说，然后我自己也有选一些想要可能再重新把它演绎的歌曲吧。 嗯， 对，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像相信爱情啊，然后或者是怎样啊，然后什么的，对，然后那都没有入选，但是我觉得可能之后有什么机会，然后可能也可以在对啊，或者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再重新把他们进行改编或者什么，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对， 专辑当中还选中了一首歌叫做别爱我像爱个朋友。这首歌其实也是来自于你的第一张专辑。 对对对，对，刚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陶喆嘛，对，那所以刚好也碰到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然后这首歌是陶喆和娃娃写的，对，所以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吧。对， 这首歌本来是陶喆属于他的逻辑旋律的一首情歌，那这一次改编就非常的酷， 对， 很有空间感的这种电子音乐哈。 对，就是可能唱腔还是属于比较相对于来说比较 R&B 的一种唱法，然后因为这次然后其实也有那个声乐的制作人然后在作证，那所以可能我唱法上面然后也比较偏欧美一些。 在热情和爱之间，你可曾为我想过，就在灰色地带，你和我需要不到又给不了的爱。爱如果悄然无声，为何心会澎湃，让你眼神看我来，也许爱是美丽意外，能不能对我说个明白，别爱我。 说到电子音乐，从2016年、2017年的开始，你就已经在音乐上越来越多的尝试。到了上一张 Not Typical 就完完全全的是一张电子音乐专辑了。 对。 所以就是过电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喜欢电子音乐？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自己听欧美的音乐比较多，对，那所以可能听着听着的时候，然后就是自己会有吸收很多东西，也自己会去感受很多东西吧，某一些音乐类型的变化，然后或者是发展， 就是也会不断的关注同行他们的音乐的一些走向。 对对对。 那你自己内心当中就是音乐的版图，因为我想你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因为不光在音乐上啊，包括设计上啊，时尚，还有很多方面，其实也都有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天地。那现在自组音乐工作室也是周老板了。 其实我自己的话，然后可能对于我自己的专业领域的话，然后可能会想法多一些吧。对，那就是那音乐这一块的话，然后就是自主权就是掌控的然后会比较大。对对对。然后因为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想法在里面，然后所以再去要跟制作人沟通啊，然后什么之类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花很多精力在这个上面吧。对， 分为电子， 就是可能我声音听起来很甜对，但是其他的然后都是会比较有点冷冷的感觉， 会硬朗一点。 对对，冷冷的感觉。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刚才李鼻自己说唱得很甜的《为了认识你》。 我在那个街头，我会往前走，怎么会看见你正回头？那么多的出口，万一我先走，你就是不认识的某某。喜欢同一个歌手，也上网漫游，不怀疑有相同的朋友，却从来没碰头。但从今以后，你和我的故事就要回流。为了你，就是你，所有等待都有理由，不管要多久。同一部电影泪流，却从来没碰头。但从今以后，你和我的故事就要回流。为了你，就是你，所有就是你，一切变得最燃烧，是你的最后回杀，你自首，为你我最后可彼此拥有。 这首歌其实本来是一首简单民谣风的感觉的这样一首歌哈，然后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舒缓的氛围感的电子音乐的感觉。其实呢还有一首歌是民谣变电子的，是一首英文单曲了，叫做 Season、 Season。 在那个时候的这首歌，然后确实是比较流行，偏流行要民谣一点，对、嗯、那这一次可能也把它改成了比较一种冷冷的风格，然后但是又听起来好像就是也有点时间流逝的感觉。 那这首歌其实也是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英文歌曲了。 嗯，好像是就是有英文的，有一大段一大段的那个英文的元素在。对，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完完全全唱了这样一首英文歌，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有没有困难？ 平时英文来说就是发音什么的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就是一旦录音的时候，那确实因为在录音室有很多东西都会被放大， 嗯， 对，那所以可能包括可能我录粤语歌的时候，然后那我本身就在广东长大，那可能平时说然后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到录音室然后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对，那个发音的问题矫正，然后也会是录音室然后要去下苦功的一个地方吧。对，然后包括这次的录制，然后因为又是在英国，对，那 会不会有伦敦腔？ 伦敦腔也会有，对对对，所以就是咬字的方面，然后就是制作人也会去口，对， 嗯，好，在上半段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周笔畅第十张全新专辑《重命名 Rename》当中这样一首《Season》。广告转身回来，我们继续和周笔畅聊他的新专辑，我们稍后见。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你的笑如明月，挂在心灵的树梢。雨大雨大时，风大风大时，让我的心如荷塘，终于看懂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郑晓龙的新作《北京人与纽约客》正在筹备当中。这个故事虽然和25年前的《北京人在纽约》有序有新，但是主题一脉相承，同样是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下两国人之间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笔畅第10张个人专辑重命名 Renamed 无人岛。鱼罐头为了认识你， 为了你，就是你，所有等待都有你。 对嘴， 我在山林之下对嘴，那么逼真，那么懂忏悔。 星期三的信， 我要给你星期三的信，里面诉说着 Season。 我只有爱你多一天，听你的语言。 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欢迎到的依然是周笔畅，欢迎。 Hello， 大家好。 这一次带来全新的专辑叫做《重命名 Renamed》，当中收录的是7首翻唱自己的作品。 对，嗯。 其实上一张 Not Typical 出来的时候我非常惊艳。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它有很多，就是专辑当中的歌曲，不论是强迫症也好，风也好， 嗯， 还有在北海道当时是写了一首比较清冷的那个歌曲，叫做无所事事。对，很多歌曲其实我觉得已经好像进阶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就是它不再关注那种小情小爱， 对对对， 其实更多是来透视到社会当中的各种现象，更加戳到人的内心。 对对对，嗯，就是因为那张专辑，然后其实也是会自己不太想说，然后去写一种就是很窄的题材吧。对，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可以去涉及到更多，然后可能现在都有的一些社会现象吧。发现或者是可能也会有某些共鸣。 到了这一张重命名 Renamed， 虽然都是老作品，但是经过了改头换面的这个音乐计划之后，他们又赋予了新的生命。 嗯，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在你8年前的《爱与光镜》当中的主打歌，叫做《鱼罐头》。 对对对，这首歌其实也蛮不一样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在宣传稿里面然后有提到一个什么真空气音然后什么之类那种。对，那但是现在这一首歌就是完全变了，应该是说这7首里面然后变化最大的一首歌曲。其实有这样的变化，然后也是因为我当时然后先听到了编曲之后，然后我有的一个想法吧。对，然后因为现在的电子音乐，然后其实大部分然后都是可能一个 loop。 对，那所以这首差不多也是这样，然后我好像以前的那些音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唱了。对，然后所以但是我又很喜欢那个编曲，然后所以我就重新就是把它改成现在这样一个版本。对，所以以前的真空气音全部没有了。对， 所以就是如果让周笔畅再唱这首《鱼罐头》，之前的老版原版不会唱了，那种 chill out 那种律动感，就是、 对对对，有点不太知道了。那当然，现在这一版更好唱，但是就是好像两版都会有点难度，意境跟感觉的东西，然后会更多一些，因为前面就是有一大段的说念白的部分，对。 像鱼罐头一样在冰岛，我困在浓稠的思念，仰望星空空转，念头像水母般的飘荡，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的鱼罐头，也是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重命名 Renamed。 歌曲前面有一大段念白， 对， 所以这个是你擅长的吗？ 第一次然后在歌曲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吧。对，就是有一大段念白，但是我觉得对于这首歌来说然后是符合的。对，有这样的编曲然后才能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既然说到念白哈， 嗯， 你在舞台上也许不是去演唱会，可能是音乐剧，也可能是话剧，舞台剧，也可能是影视作品，有没有考虑？ 因为其实就有录一档节目，然后在那个节目里面就是要唱演 啊， 对，就是跳自己一首歌曲，然后去在八分钟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像舞台剧一样的东西 啊， 对。所以刚好我也是挑了这一首歌，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鱼罐头。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的那个故事里面，然后我是一个要念大段 台词的人， 对，然后所以那个对于我来说，然后也是一个挑战。 那个有提词器吗？ 没有。 哇、wow, 那你要就是完全是一气呵成。 对，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八分钟里面啊，其实都是一镜到底的那种形式、 啊、 对，所以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断，就是你还要很多走位啊，然后跟换装的部分、嗯、对。 那段表演八分钟的感觉怎样？还想再来一次吗？ 哦，不想。对，因为 已经给出答案了。 因为那个在表演之前的那几天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嗯，就是会有压力。 对，非常大的压力、 嗯、 对，因为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喜欢那种没有安全感的事情、 嗯嗯、好，刚才周笔畅说到的这段经历其实也是跟歌曲鱼罐头有关。 嗯， 那我们继续回到专辑，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星期三的信。 对， 也是一首很甜蜜的哈，很甜的歌， 这个，真的还蛮甜的。 就是唱甜歌对你来说，是你性格的那一部分吗？就是好像你唱甜歌不是太多，对不对？ 对，就是可能，而且其实我说的甜，然后是那个可能声音的部分，对，因为平时我唱歌的时候，然后可能都相对于来说，比较低一点的嗓音，对，那但是就是音色有点比较亮一点， 女生也会再高一点， 就是感觉笑着唱的， 对，其实周笔畅也是很甜的，也是可以唱甜歌的。 我要给你星期三的心里面诉说着我们的爱情，我要给你星期三的心里面刻画着我们的过去，我要给你星期三的心一起去 这一次歌迷票选的七首歌出自2006年到2011年的五张专辑。那像 Unlock 翻白眼 Not Typical 其实是没有收入的。是这一次你画的范围没有这三张专辑吗？ 对，因为这三张专辑，然后就是工作室自己工作室成立之后，然后出的三张专辑嘛，就是相对于来说可能就是年代靠近一点，然后所以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去改动的空间，对。那以前的歌曲，然后就是觉得可以有一些，然后去让它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就是，而且就是也可以去，把以前可能类似遗珠的歌曲，然后再重新让大家听到，我觉得也是。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接下来这首歌是2011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也是你黑泽明专辑的主打歌，叫做《对嘴》。 对， 就对这首歌的改编啊，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呢？ 其实这首歌对于我来说还蛮难改编的。陈小霞，然后他的曲不是一个很好去做改编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国外的那种音乐习惯来说，然后可能不会像小霞姐的那种，然后有很多小调的东西，然后加上她有很多和弦的变化，而且就是她整个歌曲的结构，然后其实也不好去怎么把它拆开。对，所以那还是整个歌曲的结构其实段落然后也都是一样的，然后只是说可能在感觉的部分不再像是一个以前那种流行歌的感觉吧。对，那可能也是加入了电子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听上去的感觉会变得不一样了。对， 美的高街像韩剧一样催泪，感动的我怕怀疑烧毁，浪漫一回，浓爱如同烈酒，难免会宿醉。你的拥吻像情歌一样凄美，我闭上了眼，执迷不悔。心存侥幸，复燃似灰。遗憾的是真相早晚要面对。 谁在胜利之下追随，那么逼真，那么动人忏悔，我还以为是发自肺腑的体会，是舍不得伤了挚爱那种崩溃，谁在太过自恋的悲催，那么煽情，那么伤人的虚伪，我没见识够真心才值得追随，像普通的丢值得追随，像普通的丢了玫瑰头也不会，嘴巴说无所谓，无所谓，眼睛说你不配，你不配，自尊说我不会，我不会， 其实比比从比赛到现在，我们也看到你的成熟，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音乐当中其实就已经感受到这样一种力量了， 嗯， 就是音乐就是最好的这样的证明， 嗯 嗯，那接下来你的音乐上面有怎样的一个计划？ 应该还是要准备下一张专辑了对，那就是会继续然后去做可能当下我自己想要做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嗯， 对， 已经在收割部分了吗？ 就其实在准备这张专辑的时候，然后也都有在进行当中吧，对。 好，那我们就期待周笔畅下一步音乐的唱片，音乐的专辑，也期待可以继续来下一次来中国榜， 好， 继续跟大家聊音乐。 好， 非常感谢周笔畅今天带着全新专辑第10张个人专辑重命名 Rename 的做客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假装不在意，只能远远的惦记，我想你放在心里受了委屈，故作不介意抱自己在怀里，哭了又哭，笑了又笑，想要走去你的心里，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下笔我在哪里，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梦中的那个人好像说爱你，从天而降正确落在我心里，整个人变得傻里傻气，都怪你，心里的那个人长得好像你，从里到外无一不合我心，心变得无法控制我自己，自己。